北京。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薇。 大家好，我是王瑞。在今天这个非常寒冷的周末啊，我们青年说会继续在早上的8点到10点陪伴大家。在今天啊，我们的节目的这个直播间里头是请来了两位大畜。 啥 大畜，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不，啥意思呀？ 就是非常有绘画能力非常强，有设计能力的这种设计行业从业者 叫大畜。 嗯，对。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个 词。就是其实我一直都特别的佩服羡慕这些具有这个设计师，你知道吗？ 嗯， 就是其实我觉得设计师他是有一个幕后的这种神秘感在这里的。 对， 那当然咱们今天呢就把他们请到了台前。 他们的那种设计灵感都从哪里来的？ 没错啊， 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嗯，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叫做让梦想照进现实的艺术留学。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呢是分别一位是当年啊拿到了5个国外的学校的 offer 的 大咖另外呢一个是一个艺术留学培训机构的老师。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艺术设计的这些事情。 没错，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如果您正在开车或者正在听收音机的话，可以通过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通过音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现在在有 WiFi 的地方啊，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关注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是的， 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搜索到我们的节目了。 那说完了收听收看的方式呢，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隆重的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请我们的嘉宾打， 让他们两位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来，我们一位是万山啊，中国传媒大学14级的毕业生，是艺术留学达人。刚才我们聊到的是请来了拿到了 5所 国外大学的 offer， 来和大家打个招呼。万山。 嗨，大家好，我是万山。 另外一位呢是艺术留学的培训老师，叫做扈楚凡。 大家好，我叫扈楚凡。 两位可以说可能是刚到我们的节目啊，稍微有点放不开啊。 对，我觉得他们其实还好，我觉得可能就是学艺术的人就是比较那种特立独行，他们 的 风格比较明确。 是的，是的，啊，对于一个做设计的同学而言，我觉得对于他们而言，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在和这个艺术作品去打交道，和人打交道的时候可能会有他们自己的风格。咱们今天也来去了解一下他们在生活中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呢，在这个聊这些话题之前呢，要跟大家普及一些知识啊。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都要选择去国外留学，那从国外留学回来之后和从在国内一直上大学上到研究生再找工作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早年的时候出国留学是个很稀罕的事儿。早年有一个词儿叫海归，是吧？这两年已经很少有说这个词儿的了。 是的， 证明车去国外留学渐渐成为了一件很正常的、 很 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国外上大学和在国内上大学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呢？咱们今天就来和大家先通过数据来分析一下这个出国留学留学生毕业后回国的原因以及前景啊。中国留学生在近两年来是归国人数是迅猛增长，在17年的时候呢，出国留学学生的总数是608000，而归国的留学生的数量则达到了480900。这一算下来是有79%的留学生都最终在留学之后回国了，这个比例在全世界来看都是非常高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时候是咱们早年的时候，1987年的时候，留学生回国率仅为5%。即使11年前07年的时候，留学生回国率也仅有30.6%。 这是和朝鲜形成了鲜明的一个对比。 是的啊。 那在中国和在中国的这个发展当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如今很多留学生呢，其实并不打算长期的留在国外。出国留学和归国服务的学生当中，为数最多的是攻读硕士学位的人，也就是说到国外读硕士学位的人是最多的。 是的， 在2015年呢，80.5%的海归学生是硕士生。那这些学生在海外取得的成功的机会并不是很大，他们的留学目标是为了回国重新求职时增加简历上的砝码，而不是在国外寻找新的生活。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留学生回国的这个比例比较高的这事儿啊，咱们得分两面来看。一方面就是说，咱们是可以说为咱们，因为近些年来嘛，中国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非常的高、非常快的。这一方面是我们更吸引来了更多的留学生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国建设我们的祖国，是吧？另一方面呢，确实也看出来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留学生在国外虽然说求学了1到2年的时间，但是有可能还是没有完全的融入到这个国外的生活和社会之中去。 是的 啊，到最后呢反而是不得不回国的情况也是有，也是客观存在的。虽然说咱们这样的情况比较少，但是也是客观存在的。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是来揭示，用数据来说话。 是的， 揭示一下留学生这个毕业后回国的原因和前景。 而现在呢，有一个叫做中国及全球化中心这么一个研究机构，他们通过一个问卷的形式，通过一个调查呢，就发现啊，很多的这个毕业回国的留学生，他们的发展情况是如何？根据他们的这个， 根据他们的这个问卷回复， 他整个的这个到最后得出的结果呢，就是说，啊，这些出国留学的优势，他们有什么呢？分别，他们受访者都强调了有这个软技能，全球视野。语言技能得到强化，还有跨文化的沟通，这也都是说去出国留学的一种实际的收益。但是为什么令留学生都被很多留学生会被迫的回国呢？这些很多的学者也给出了一个原因啊，叫做语言能力不足成为制约留学生适应国外生活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可是在我看来，其实留学生到国外之后，他们总会有这个语言的问题，我觉得是不太正常的。 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人都喜欢抱团嘛，是吧？咱们中国华人在国外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华人唐人街华人社区，很多的留学生他都泡在这种都是中国人的社区里边，可能他就难以融入到这个当地的这个生活的习惯之中去， 以至于语言其实也没有特别好的。 是的啊， 这个语言可能说用词这个语音标准是一方面，但是你那个说的地不地道，到不到位，能不能和人真正的去进行社会的交流，这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了。 是的，那其实在这个国外我们了解到，很多的中国学生更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与自己人相处，而对于他们而言，四年的时间不足以让他们了解国外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其他的中国学生在一起，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没有多少人愿意去提升自己英语的或者是其他国家语言的这个流利程度。 没错，所以说啊，咱们这看到的这个数据研究的数据来看啊，确实啊，很多这个出国留学是我们平常会觉得有很多的好的地方，当然了，它也客观存在着它的 一些 问题与不利因素。咱们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出国留学的好处和坏处，以及我们如何去国外练就一身强大且过硬的本领。 是的， 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是艺术行业的从业者，是艺术行业的这个学生，自然而然啊，咱们今天要聊的还是叫做艺术留学， 艺术有关的。对， 这个艺术留学，我觉得和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可能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都是从事一些比如说文科啊、工科啊、理科啊这些行业下的一些工作，对于这个艺术这个行业，可能大家最开始都会觉得有一点神秘，是吧？从这个国内的本科生要参加的艺考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都是一批人需要经过专业的训练才会去从事这么一个行业，一直到现在去本科结束了，去要上研究生了，去上国外申请的时候，申请的方式也是和别的专业有所不同的，咱们今天先让嘉宾来讲一讲这个艺术行业的艺术领域的艺术留学的申请和普通的专业的申请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可能其实在申请流程上来说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异，但是具体来说可能它有每个学科所规定的作品集需要完成，去给面试你的老师去看你过去，比如说研究生专业的话，过去你这些年的一些所做的一些作品，包括给本科老师去看一些比如 sketchbook 啊之类的，你所做的作品是否符合他们学校要求的东西，是否你所关注的点是他们需要的学生。他可能比，因为像我们申请正常学校，我们是看 GPA 来说话嘛，但是很多艺术学校他是对绩点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要求的，所以我们主要看的是你的一些作品，你的一些关注的点和一些你的手法和一些你的就是成果吧，可以这么说， 就是用作品说话。 对， 如果你的作品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们比较欣赏的，觉得你更有发展前景，那可能通过率就会相对高一点。 对的， 我觉得刚才楚凡提到一个反复提到一个词儿叫作品啊，作品集。那么作品集在艺术留学中是不是最为关键的一个部分？ 可以这么说，它几乎就是你可以申请到国外学校的全部。 那么怎么样是一个作品集呢？ 看每个专业不太一样，有一些专业比如说像策展专业，包括一些更偏媒体类的专业，其实是以纯论文的形式就可以完成的，包括一些艺术史类的，但是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像视觉传达、纯艺术，包括建筑，哪怕声音电影，它都是需要有一些成熟的作品集，比如说视频形式啊，比如说一些平面形式啊，装置形式啊，都会有的。 就是比如说你是学画画的啊，那你就需要画很多很多画，给它形成一个集子，给这个老师们去看，是这个意思吗？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啊。那所以说 展一样， 对，所以说像办一个展一样。其实我觉得在这过程中，你自己的这个能力也是得到了一定的提升的， 是 吧？是 的，但是我觉得不仅仅是就是个人能力的提升，我觉得是他们可能在准备这些材料的时候，会对自己有一个更深的认知，就是看自己之前做过的这些作品的时候，会从当中挑选出一部分我认为好的，然后再去上交到这个留学的这个里面去。 所以说，可能很多人觉得啊，艺术它是一个非常深奥、非常这个玄学的一个东西。然后实际上，其实很多的艺术学生、艺术生而言，他们都在非常刻苦、非常认真的、非常实事求是的在完成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作品集，是需要真正去完成的啊。那咱们刚才也聊到这个作品集的问题啊，很多的学校，不同的学校，我相信很多的，你比如说咱们去不同的国家去留学啊，比如说去美国、去英国啊，可能去各种各样的国家，可能不同的学校它有不同的侧重，是吧？那么艺术行业一般情况下 最希望去的是哪些国家呢？ 我觉得好像比较强的就是英国和美国吧。 英国和美国， 然后对，因为它无论是从教育资源还有一些设计方面的资源都是比较好的、 嗯、 然后再下来应该是亚洲，日本也不错， 嗯，但有语言问题可能。 对，剩下的像意大利啊法国也不错，但是他们有你需要学小语种，然后像英国美国这样的你就直接学了英语就可以去参加授课了， 就是因为英语相对而言好学一点， 相对普及一些、 嗯、 对， 嗯嗯。那如果说想要去到比如说要去意大利留学，那是不是就是我申请到了这个 offer 然后我去到那边之后要先学一年或者两年的语言然后再开始专业课的学习，还是说你在国内就要把他的语言学会了之后再去到那边？ 都可以，都可以。它有一个，一般都是有一个语言的这个等级考试， 嗯， 然后你只要通过这个语言的等级考试，你就可以参加它的课程的训练。 哦， 嗯，好。所以说这个我语言的问题，语言关嘛，就是每一个留学生都会面临到的问题、 嗯、 啊。就而且其实我觉得，对于艺术专业的学生而言，最困难的在于他那个词用词啊。往往是比较生僻的，是吧？就 比较专业， 对对对对对。就昨天那个两位嘉宾给我发他们的这个作品集的时候， 嗯、 然后我就看他们那个发给我的作品集，我就发现我打开他们作品集之后，我连标题我都不认得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英文单词。 我们这边有吗？ 你们可以看一下啊， 照图片。 是的，就是全英文的啊、一个这个单词你认得吗？ 我， 是吧？我刚才又问了一下这个嘉宾啊，这个好像是这个一种长相比较丑的蔬菜，是这个意思吧？ 不是，是一个男主角在《中古怪楼》里面，他的那个叫 《巴黎圣母院》里面的。 对，他的 Quasimodo， 但是我忘 了、哦、卡西莫多是吗？ 对， 哦、 我忘了中文怎么说。 你听 这个样子， 你听到了英文你就知道中文是什么。 所以说就是会有很多的这样的困难在这里，是吧？ 啊、纯英文的， 纯英文的。嗯、这我觉得 这种设计展是到英国、美国的适用，还是说到全国各就是不是全国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都比较适用的？ 嗯，像这种模式其实在我们申请英国、美国哪怕加拿大这种英文领域的专业是比较适用，但是如果申请到亚洲部分或者是别的我不太了解，但应该是差不多。 嗯， 对 嗯。所以说咱们刚才也聊到了说英国、美国就是英语的这个环境下的很多的国家，其中我觉得其实首推的还是英国吧，我觉得。 嗯、 英国毕竟它的这个历史文化的积淀比较深厚。 其实有点区别，英国、 嗯、 就是英国和美国有个区别，就是美国它的专业会更商业化一些、 嗯、 就是还是看你的个人爱好和选择，然后英国的话它就是会偏向学术和艺术的这个氛围浓郁一些、 嗯、 所以就像我的话我就比较喜欢纯艺类的一些风格，所以我就选择去英国。 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说一下英国到底有哪些专业，然后和哪些院校。 我们也拿到了一份这个热门的院校和专业细分的这个推荐的名单 的、嗯、 啊。首先就是要推荐的是动画专业。 动画专业， 嗯 嗯， 动画专业、相信是21世纪最有发展潜力的一个专业之一了啊。 嗯、 这个专业的人才也是非常的紧俏的，包括我们之前也做过好几期关于国漫的这个、 嗯、 节目，也请到了很多的这个动漫方面 的 是吧？ 对， 动漫方面的这些制作人以及这个配音演员， 嗯、 发现其实去制作动漫的人才的缺口是很大 的 啊。英国的创意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扩展是在整全世界中都是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是享有很高的国际的声誉的。 嗯， 其中啊。推荐的这么几所学校分别是伯恩茅斯大学啊、桑德兰大学以及齐塞德大学。 嗯 啊， 那么说完动画之后呢，第二个推荐的学科是叫做摄影。 嗯， 摄影呢是在英国是一项非常受人欢迎的专业，我觉得不仅仅是在英国吧， 嗯、 会拍照的人是 全世界都 是这样。对对对，是非常有魅力的。 是的。 为了满足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学生呢，目前大部分的高校都根据各自的特点开设了摄影专业或者是摄影的课程，像理工科的大学和艺术院校。那推荐的学校呢是布莱顿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和伯明翰城市大学。 嗯，再下来一个专业是关于音乐。 因为英国有独立的艺术氛围和浓厚的艺术环境，每年都会吸引很多的艺术类学生去英国留学，希望把他们的专业技能带入到更广阔的专业世界。像英国的一些音乐学院更是欧洲都是享有盛名的啊，推荐的学校是伯明翰大学、布里斯托大学以及利物浦大学。 接下来呢要推荐的是策展的专业。中国的展览业兴起之后呢，越来越多的人对策展这个概念有了认识。每年不同的城市呢都会有很多大型的展览，比如说这个时装展啊、游戏展啊、车展啊、贸易展啊、画展、教育展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展。那当然了，要想做好一个展，就要有一个专业的人来策划 策划它。是的。 所以呢推荐的城市推荐的学校是伦敦城市大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和金斯顿大学。 第五个专业呢是室内设计啊。随着现在城市建设速度越来越快，大家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啊，人们的审美品味也是提升了很多。家里头装修不能再是以这个能用就行，而且还要满足一定的审美需求。所以说呢，市场上就需要一些这个这种室内设计专业的人才啊。对于国外留学的话，推荐学校是中央兰开夏大学、爱丁堡艺术学院和伦敦城市大学。 还有一个专业呢是我们在小时候经常会看到的一些偶像剧啊里面出现的非常有名的珠宝设计师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称号。 感觉珠光宝气。 对，感觉他们 非常上档次。 非常厉害。 是的。 那接下来推荐的这个专业就是刚才说到的珠宝设计的这个专业。那珠宝设计其实现在国内的这个市场对于珠宝设计的品质和要求也是不断的提高的，越来越多的艺术生考虑学习这个专业。那我们其实在很多的一些短视频的这个平台当中也会看到有很多设计这些珠宝的。那因为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呢很可能会是流行配件设计师，也有可能是大珠宝公司的设计师，再就是自己开独立工作室，所以对于这个学生的要求还是相对较高的。 是的。 那推荐的学校是伦敦艺术大学、伦敦城市大学和皇家艺术学院。 下一个这个专业可能普通人听说的会比较少，叫做工业设计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全世界呢显然就是英国了，对吧？在英国的这方面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在这个工业设计这一方面也是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高校呢主要把这个专业放在大学的艺术系，毕业的时候能授予理学方面或者是美学方面的学士学位。这个推荐的学校有考文垂大学、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以及这个谢菲尔德大学、哈勒姆学院等等。 接下来推荐的是平面设计专业。英国的平面设计专业以视觉作为沟通和表现的这个方式，专业既具有艺术性又具有专业性。因为这个领域涵盖的内容相对广泛，每个大学的教学内容和侧重点会有差异。比如说学广告的学生，大学里可能也有一些额外的课程去供自己选择，像文案写作啊、传媒理论啊、市场营销啊、顾客分析等等等等。那我们知道万山也是学这个视觉传达的，是吧？一会儿我们可以跟大家聊一聊视觉传达的这个专业。那推荐的学校呢是伦敦城市大学、爱丁堡大学和林肯大学。 最后两个专业分别是时装设计和艺术创意。我发现这两个专业应该是在生活中很受欢迎的。 是的。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这个如果咱们可能普通人是去商店买衣服，如果你会设计的话，没准我自己给自己设计一套，是吧？ 对， 这个我相信，所以说这样的人在生活中也是非常的受人欢迎的。英国的艺术设计就强调要有个性才能战胜一切，对于学生呢也是非常注重个性的培养啊。所以说推荐的学校有这个伦敦城市大学、伦敦艺术大学以及创意艺术大学学院等等。 那在艺术创意当中呢，这个英国的艺术设计强调有个性才能够战胜一切。就是就像刚才万山提到的，这个比较注重文化和艺术的异性，它的这个更艺术的一些东西，没有那么商业化。所以呢它非常注重学生的这个个性培养，也是他们的教育评判的标准之一。如果这个学生非常有个性、非常有特点的话，那对于这个学校来说也是一份不小的财富。 没错。 活啊。 所以呢，一般的高校会根据这个市场的需要和专业的发展去设置课程，并及时更新，而且调整专业的教育方向。推荐的学校呢是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爱丁堡艺术学院和金史密斯学院。 嗯， 其实还有最后一个专业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冷门的一个专业， 是的， 嗯。 叫做时尚与奢侈品啊， 嗯， 这两年随着这个奢侈品产业的日益的增长啊，这个不光是英国还是中国啊， 是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这个闲钱想去买一点这个小小的奢侈品了是吧， 就大家的这个经济水平上来了， 啊，所以说呢，这个英国的很多的学校也都设置的叫做奢侈品管理的硕士课程， 嗯， 啊，这也是推荐了一共11个专业，都是跟艺术类相关的， 嗯， 涉及的面也是非常的广啊， 嗯， 从这个视觉上的到听觉上的，再到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能用得到的东西。 嗯， 其实我们发现啊，艺术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生活并不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 是的。 啊，那所以说呢，我们整个的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请到了这两位这个艺术行业的艺术专业的学生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他们日常的学习生活以及之后将会出国留学的时候所经历的这些申请之中所发生的一些故事也好啊，包括这个经验也好，也是跟我们的一个分享吧。 嗯，那接下来呢就想请两位嘉宾简单的给大家聊一下，有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些专业，还有哪些艺术类的专业比较适合出国留学，那这些专业的就业前景大概是如何的呢？ 嗯，哎，对，我突然想到，你们刚才说有一个插画的专业，你们可能没有说。 对， 对，插画其实现在是一个国内很多留学学生选择比较多的一个专业，因为很多国内的学生他们都是有美术基础的，可能就是学过设计，学过一些美术的功底，但是国内的插画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发展水平没有国外的。这个整个的发展成熟，所以很多的学生他就会想以后成为一个插画师啊，或者是以后给一些杂志或者一些图书做一些插画什么的，他们就会选择去读插画，然后那个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专业。 嗯， 就是我们平常会看见很多的书啊，那些不管是 书里面的一些图画， 对，书里的一些图画，都是需要有人来画的，是吧，包括一些杂志也经常会有啊。 是的， 这也是一个看起来很冷门，而实际上你仔细一想需求量还挺大的一个专业， 对， 是吧， 它的就业率还挺高的。 嗯，那我们在这个时段也是也是咱们聊了很多的关于这个出国留学的问题，那我们在下一个时段将会和两位嘉宾接着聊。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各位，在这个半点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我们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雨薇。 大家好，我是王瑞。我们在上一个时段也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这个艺术留学的问题，也是请到两位关于艺术留学方面非常厉害的嘉宾啊。让两位嘉宾再和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万山。 大家好，我是胡楚帆。 果然是艺术家啊。 那刚才在上半个时段也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可以留学的推荐的专业和学校。 是的。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那如果我要申请了这个学校，我能拿到 offer 吗？我最多能拿多少个 offer？ 这个问题我觉得就需要问一下万 山 同学。 是的。 啊， 我们知道这个万山是当年啊拿到了5个学校的 offer，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优秀吧。 他完全没有这个， 完全没有接我的话。 对，就是因为优秀。 是的。 其实因为我本科是学视觉传达的嘛，然后我其实是很想在我接下来的留学深造中换一个专业，因为其实设计的未来是更倾向于学科的交叉发展，就是跨学科的融合的这个合作，就是其实是相当于是你学的专业越多，为你以后基础打下的这个越好。所以说我当时是很想换一个专业，我当时视觉传达，其实我当时不是很喜欢这个专业，然后我想学一个影像啊之类的专业。我当时特别想升的一个专业叫叙事性环境，这个专业是不是在国内特别热门的，但是它是大概是怎么说，点点？ 其实我觉得你要给人家讲一下叙事性环境到底在做什么。 对啊，就这个 什么叫叙事性环境？ 叙事性环境其实说白了就是以一种叙事的手法去完成一个项目。比如说他们学生的作品里会一个团队，这个团队里面有专门做平面的，有专门做影视的，有专门做声音的或者音乐的，然后他们这样一个团队去做一个展，或者说去给大金博物馆做一个立体的影像装置。就是他们这个专业我觉得实用性还挺强的，对于自己以后来的这个实践性可以得到很好的发展。然后后来我就如愿的升到了这个专业。我做的那个作品集其实是比较杂的，就是装置啊、影像啊、然后摄影啊什么都有。所以我就是很想去挑战一下自己。然后呢，我后来就升了一些另外的一些平面专业，另外还有一个叫做数字艺术的专业。数字艺术其实是比较偏向于交互吗？ 数字导演还是数字艺术？ 数字艺术。 那应该是更偏交互类型的。 对，就是数字艺术，就是在一些数字的媒体平台上，比如说 APP 或者是投屏啊屏幕上，然后做一些互动的交互性的一些艺术作品。这个项目在这个专业在未来也是比较新奇的，然后也是比较有发展前景的一个专业，所以我当时也是想选择它。然后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是一种 学这么多的一些专业是一种有价值的一些学习内容，所以可以帮助我与其他的学科建立联系。我觉得这些比如说像数字媒体啊、纯艺啊、交互啊，对我来说用这种不常用的手段来延展我现在视觉传达的这个专业，可以形就是在这个专业里已经形成的创新力和经验，它可以继续延展我在这里面的发展。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还挺好的， 就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是吧？它对于这个各个专业是有一个综合性的要求。那其实说呢，艺术各个门类是相通的，对吧？所以说多学一些艺术门类总是没有坏处的。那你当时为什么去想学这学这五个这个艺术专业啊？这个这么多的艺术专业，你是拿着同样的一个艺术作品集去应试的，还是说？ 对对对，我就拿着一个，对，就是这样一个，就是去，他可以去申请不同的专业，因为我说了嘛，他的这个叫就是最后的作品，他的展示比较杂，所以说他没有一个特定的专业的一个限制，所以就是很多专业都可以申请。 那像你的这个作品集是相对比较杂的，那别人呢？就是如果说我单想做一个可能我想做环境设计，我想去申这个专业，那是不是它更内容的侧重点更多一些是环境设计方面的？ 对，比如说像服装啊或者是产品啊，它这种对于专业要求度比较高的话，你就不能以广度来看，必须要以深度来看了。因为毕竟国外那些大学他们的这个专业要求是很高的，所以对于你本科的这个基础实力也是非常看重的。你这个时候就不能就是涉及的东西太多，而是要展现你的基础和你的实力的一个地方。 那像一般这样，如果你想去申请像你这样去一种比较有广度的申请的话，你是提前多久去准备这个作品集的呢？ 我当时是提前了有个半年吧，大概做了五个项目这样子，就是大概一个月一个项目，差不多是这样的进度来进行。有的人会快一点，有的人会慢一点，这个看人。 那你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你指的准备是什么准备？ 就是说在出国申这些学校之前，然后包括做作品集的一些准备。 最主要的准备就是做作品集。这个做作品集，你要说准备吧，其实是一个在学习的过程。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我不单是以我当时现有的一些知识储备去准备那些东西，我是边准备边学习边充实自己。然后我觉得我是不断在进步，不断在学习。因为我们当时准备的时候，其实就以英国的那种学习过程、学习流程去进行了。比如说，英国的整个学习环境是怎么样的来着？ 它就是更注重调研性吗？ 对，更注重调研性。 好像老师提问一样。 其实坐在旁边才是老师。 对， 什么叫调研性？能解释一下吗？ 就是其实我们自己在培训学生的时候，也会发现很多学生他可能本科学了很多基础的专业知识，比如怎么绘画、怎么摄影，但是他们在真正进入项目的时候，我们去立项的时候，他们可能往往不太知道什么是有系统的，什么是有逻辑的，他们只去注重什么是好看的。所以在教学生过程中，我们其实直接沿用了英国大学里面的方式，教他们如何去找到一个问题，去深入的去研究它，包括教他们一些基础的研究的方法，比如说一手调研、二手调研、量化、质化这种方式，并且带他们去真正的去实践它，去告诉他这个东西做完它是有依据的，而不是你想象中的一件事情， 就不是你觉得好它就是好的。 对，所以主要要从逻辑上去增强他们的感知，然后再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他刚才说的这个作品集，就是我刚才看到一半的这个卡西莫多的这一个啊，他也是啊，这比如说这是第一章啊，这是第二章，里头用了很多的这个饼状图、柱状图这样的东西，好像感觉在我们的一般人的这个印象之中，做艺术作品嘛，就应该是画画是吧？就应该是拍个影片这样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它是有很多非常成逻辑的东西在这里头的， 对的， 是这样意思吗？这个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叫做卡西莫多的这一个 项目吗？ 好，他其实去年我一个学生，他现在在圣马丁正在上学，他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在找到了一个社会现象，他发现其实我们很多在市场上可以购买到的蔬菜跟水果，他们有一个标准的形象，但是有很多的蔬菜跟水果，它如果长得不是标准这个形状，比如说我们说长得比较歪瓜裂枣 是吧？ 对，这种东西他们往常会在筛选过程中就直接被扔掉了，但他们其实可食用性跟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嗯，而且有的时候那个长得不好看的水果还更甜，是吧？ 可能有这种 丑橘是吗？ 丑橘啊， 嗯，对，所以在做这个项目过程中，我就带他先去做一些市场调查，去看一下他们是否这件事是真的。 嗯， 如果是真的话，我们再去挖掘这些水果到底流向了哪里。我们还专门去北京郊区农村一些地方去看，去回收这些水果， 嗯， 让他去感受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样去更帮助这些农民？因为他们也是对他们的损失嘛。同样，我们怎么能更好的去引导消费者，让他们认为这些水果同样也是可以购买、可以食用的？ 嗯，这个其实就是这个项目在我们看来啊，可能相比于那些更加注重于现实意义的社会实践而言，更它那个它很多的这样的图片更有艺术性， 对， 是吧？但是相比于那些纯粹的艺术的图片而言，它又有很深刻的社会寓意、社会含义在里边。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对于这种就是学艺术啊、学设计的人来说，觉得就是东西做得好看或者看起来有趣就行了，但是其实光有趣或者好看是没有意义的， 华而不实。 对对对，那就相当于是美工嘛，你不然这跟4年的本科或2年的这个硕士的经历就完全毫无意义了。所以现在很多我们就倡导的就是跨学科的融合，然后更有社会意义和社会深度在里面。所以我们一直想说的就是做设计才能，就是说的大一点，就是设计改变世界嘛。每一个设计的项目其实都是有意义的，都是可以引起人们的思考或者一些矛盾的一些点，让人们去看到它。 那万山能来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项目吗？ 啊，行， 是这个是吧？ 嗯， 对对对，这个叫中文翻译过来叫阴，就是阴阳的阴。 嗯， 因为其实我当时我的灵感是来自于90年代的时候，中国或者是港澳地区很流行鬼片儿。像那个什么午夜凶铃啦，山村老师啦， 就是亚洲文化圈、东亚文化圈， 对对对对，东亚的恐怖电影，咒怨了。就是当我们一想到女鬼的时候，我们肯定都不会联想到男鬼，肯定一想到鬼就是女鬼。然后我们一想到女鬼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传统思想就会想到是长头发、 披头散发、白衣服， 对对对， 从这个电视机里头出来。 对对对，就是我们一下想到它刻板印象。所以我当时就挺好奇的，这个现象和这个审美是怎么产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挺矛盾的一个。 为什么女鬼多男鬼少？ 对，几乎就没有男鬼是吧？ 那后来你的解释是什么呢？ 我后来就去做了一些调研，就是也是需要做了很多调研，得出来一些结论。首先就是东亚文化圈嘛，受到儒家和道家的这个影响特别的深远。儒家嘛，我们就是从自古以来就倡导女人要三从四德、三纲五常，要照顾丈夫、服侍照顾小孩儿。那么她的一生的这个一辈子的这个贡献，女人的全部的意义就是奉献在男性身上。再一个呢，就所以说女性她自古以来其实这个地位就是受压迫的，受压迫也就意味着弱势群体就是有着一种怨念和一种抗争的意识在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女鬼的这个怨恨的由来，简短说就是这个意思。然后道家文化呢，就是说阴和阳的对立这一说，阴代表了就是我们一想到阴就是地下黑暗，水这种很阴柔的东西。 对， 然后阳呢就是一想到就是男人啊、太阳啊，很阳光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阴阳学说上面说阴代表，以女鬼来代表阴来代表鬼，是一个很合理的解释。对，所以我后来做了很多的调研，发现它对于古代文化对于这方面的影响非常的深刻。 就是它其实是用了一个非常现代的视角，这个男女平等的这样一个视角来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你在做了这个项目之后，最后是拿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呈现的呢？ 我做了一个房间装置。因为 什么？能解释一下什么是房间装置吗？ 房间装置，装置其实就是理解出来就是一个艺术品或者一个东西，是可以这样说吗，老师？ 我觉得装置就是你把它做成一个实体的部件，它可以是一个器械，它或者可以简化成一个箱子、一个盒子，它只是一个实体的东西。 嗯， 对，如果它可以代表你的想法，可以做出一些跟人的互动， 就是你做了一个艺术品。 对。 对，装置就是东西的 很学术的说法。这个艺术品是怎么样一个艺术品呢？ 就是一个房间，我是布置了一个房间，然后这个房间里面还有一些造型装置，就是因为我们一想到，记不记得我们就看鬼片的时候， 是这张图吗？ 对，就是有一些，我们看鬼片的时候就会想到一些房间，本来就是比如说一个，我做的是一个女性的一个很正常的房间，但是我在里面做了很多不正常的一些细节和小东西在里面。比如说我把所有的房间所有的背景都弄成了白色，然后我就是放了一些隐喻，比如说我想说白色就是女性是一个其实就像白色背景这样一个被动的地位，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想法像泼墨一样泼在这个白色背景上，但是其实你要说女性其实是并没有做什么的，但是她就莫名其妙的变成了一个邪恶的代名词。我就是想表现这种男权视角下女性的这种弱势地位的一种 哇， 这种对视的这种矛盾的 情况。感觉今天早上上了一课。 对 啊，我作为这个直播间里头唯一的男性啊，感觉非常的惊恐， 感觉很吓人 啊。那做完这样一个作品之后，做完这样一个作品之后，你感觉自己从这个作品的过程之中收获到了什么？ 我觉得我对于东西的思考认识上可能会更有深度了。我以前看到一个东西就觉得啊，这个东西好有趣啊，就好好玩啊，就这样子。但是我现在去看待一个东西的角度，就会从它为什么会这样子，它为什么就无论是它很傻或者是好有意思，我就会想它是怎么样发展到现在的一个状况的。我觉得可能是我对于历史感的这种认识更强了一些。 那我也想问一下咱们楚凡啊，胡老师啊，这个对于一个就是艺术留学的培训老师而言，培训学生去做这个艺术作品，是一件，我相信是一件很头疼的事儿啊，这不用问，肯定是一件很头疼的事儿。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一般情况下学生们都会犯哪些错误？ 错误嘛，第一个就是刚刚我提到，他会把好看当做最重要的事情。第二个就是他会盲目的把网上的一些资料直接摘下来告诉我说这就是这样的。对，因为我们现在培训学生更倾向于让他完全了解到整个做作品的流程是什么，因为很多学生他为什么要去找中介，也是他不自信，他出国之后他会害怕他去了国外他不知道怎么去做一个项目，那我们要把他这个流程告诉他。其次还有错误的话，可能就是对于自己本身专业的认知，因为很多像刚刚你们提到比如说什么摄影专业，其实在国外申请摄影硕士的话，他们没有在教摄影这件事情。 那他们教的是什么？ 因为摄影它只是一种形式，我们在扩展到它为艺术形式里面，我们会想要它扩展到更多，所以如果你去国外的学校看一些毕业展，一些摄影专业毕业展，你可能发现里面通篇都是装置还有画，它没有摄影的东西， 就是、 或者说非常少 啊，形式与内涵之间的区别。 对，所以在做作品集结过程中，他们很容易就是他认为这个专业应该是这样，他就想往这边靠。但其实有的时候，你只要去做你想要去做的东西，你慢慢会发现这个专业是什么。所以也就是说，一般我们有很多学生做到一半，他突然说：“老师，我想换个专业。”或者“老师，我觉得这个专业不太好，我还想去申别的专业。” 那这个时候你一般是会去劝他们：“哎，你就继续学这专业吧，还是说咱就换个专业？” 那咋行？当然是他想申什么申什么。对，就是如果就基于他个人意愿，然后我们作品集可以及时做成调整的话，我们都是会就是根据他的意愿去做进行调整的。而且一般我们在做作品集的时候，像万山说的，我们会鼓励比较广的发展。就除了像什么空间啊、珠宝啊，这种是我们真的调整不过来的以外，其他的我们都会鼓励他们做广一些，这样他们在选择上其实也更多。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可以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的摸清自己的定位。 嗯， 对，其实每个人就是刚开始像我一样刚毕业就是挺迷茫的，不知道自己未来想做什么想干什么，所以就慢慢慢慢做东西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喜欢什么，还挺好的这样子。 所以说今天从在和两位聊这个作品集的过程之中啊，我就发现其实也是给我自己更新的一个观念啊。 嗯， 我之前一直以为做这个艺术行业啊，就像刚才那个霍老师所说的啊，就是对这个东西理解的不是很深刻啊，就是一直觉得可能做东西就是为了好看， 嗯， 做这艺术品肯定就是好看才是最重要的， 嗯， 但是实际上很多的时候这个社会意义以及社会效果 引发的反响 都是很重要的， 嗯， 啊，这也是咱们去国外留学所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啊， 嗯，也是了解自己和了解自己所学的专业的一个方面， 没错啊， 嗯， 那关于这个艺术留学的这个申请的过程，咱们刚才也聊了很多了啊。那万山现在是拿了5个 offer 了， 对 啊，那现在回头看一下，觉得这个拿 offer 从这个准备，从开始下定决心到准备，到去申请，再到去突破语言关，这各个过程中自己走过最大的弯路是什么？ 最大的弯路啊， 嗯， 我觉得我没走弯路，因为我选择对了一个老师，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的 我发现旁边楚凡立刻就笑起来了，欣慰的笑容， 不是我 对，但是他也教过我，他对我的影响也非常重要， 嗯， 我觉得老师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所以说我可以省出很大的时间和效率去做更多对的事情。 是的， 那就这么来说吧，那既然没走过弯路，那你觉得哪个过程哪个步骤最困难？ 嗯，我觉得他因为我在学习的时候，我是按照英国学习的方式去进行的，我在本科学习的时候从来没有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学习过，他是要先调研，然后有很多的叫做小组讨论的形式，然后再跟老师一对一的讨论，最后再要单独的展示出来。我觉得每一个过程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次新的尝试，所以说我觉得在这里面收获和学习的还挺多的。 嗯，那有哪些心得可以给大家分享的吗？ 心得我觉得就是要勤奋，不要懒惰 就是既然你想申这个学校，你就要好好的把你的东西做好了。 对，因为有的人，他们就很多人，他们就是申的时候可能是这个老师或者是这个机构给你打保票，你一定可以申上，那他一下就把心全都放在老师身上了，自己就觉得万事大吉了，就什么都不用做了， 嗯，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在于自己一定要勤奋，因为不管是调研还是最后实施的过程当中都是需要自己来做的。 那就比如说这个在做作品集的过程之中，老师能给你提供多大比例的帮助呢？ 嗯，多大比例，我觉得可能有一半吧， 一半， 而且是很重要的一半。对，因为你即使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 嗯， 但是因为国外申请它毕竟也是一个考试， 嗯， 你既然是按照一个考试应试的标准走，就一定有一定的行为规范， 嗯， 所以说即使你很优秀，你按着自己的方法走也不一定能对，因为很多的东西可能就被折损在里面了。 所以是， 那如果是楚凡作为老师的话， 嗯， 去辅导别人， 嗯， 那如果你有时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他刚才说是老师的占一半啊，那你觉得可能他现在这个做的这个水平有点低啊，做的这个水平没有达到， 东西伸不到， 那你会不会再帮他多使点力呢？ 嗯，我觉得就是实验嘛，一开始学生刚来的时候，他们做第一个项目的时候， 嗯， 一般都会有您说这种情况，就比如说做的东西不满意啊，因为我只能告诉他一个大概，我说我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嗯， 但是他在做的时候，每个人做出来的东西又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不是1+1=2这么简单的东西，他每个细节他角度什么都可能是不一样的， 嗯， 那我们再来看可能他有什么不好有什么好，我们再去慢慢让他去参考一些比如说艺术家的作品，他跟别人的差距在哪里， 嗯， 他慢慢调整自己会越来越好。当然如果是那种您说那种非常使不上劲，比如做到第三个第四个还做不好的话，那可能我们就需要帮他及时的去调整一下思路，他可能是哪里出现问题，比如说如果就是因为懒惰的话可能就比较难 对，就是学生在申这个国外留学的 offer 的时候，其实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有的学生会比较懒，他懒得去弄，虽然他想申但是他懒得去做这件事情， 是这样的吗？ 这个懒跟可能您说的懒跟我说的懒不是一种懒，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每年申请的时候，很多人就直接睡在我们那个教室里面， 嗯， 就每天一直熬夜熬夜熬夜，你有这样过吧？ 有， 对，就天天在这边熬夜。但有些学生可能他就每天下午才开始做东西，然后做到大概也就三四点五六点，然后就想出去玩了。 就是大多数的艺术家都是这个全身心投入的， 对，就是 他可能说 没有那么投入， 是可能有一年中有这么几个月放空自己，但是在全身心投入的时候，那是非常的投入才能成为艺术家，是这样吗？ 对，因为毕竟你要做一个作品集，这是要求是非常高，你必须要精益求精，每一步都做到非常完美的地步。所谓的懒可能就是某几个小步骤就没去做，但是可能最后整体上就差了很多。 就是都需要有一点这个强迫症， 对， 是吧？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应该给大家分享一首歌，叫做都一样。来，一首歌和一段的这个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回来接着聊。 天冲淡河岸边的文件，还有那只褪色帆布鞋，都以为结束也会很美，都以为不会。我们俩独自游走路边两旁，原来的我们不是这样，想就纪念这个地方，没有内容的微笑，安静听你说话，日落下的篱笆，简单道别回答，转过身的两个人都放不下，都一样，都好像有陌生的对方，路走完泪未干，左手牵着右手的步伐，都一样改不了，听我的歌流泪的习惯，越勇敢就越情深，刚起就红了眼眶，冷了心房，我们俩独自游走路边两旁，原来的我们不是这样， 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你知道吗？ 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西在南，选首席百峰，在哪里？566万整地，中国精彩。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2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在9点的整点报时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青年说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薇。 大家好，我是王瑞啊。咱们九点之后青年说继续说啊。 嗯， 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如果您正在开车或者正在收听这个收音机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通过音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现在在有 WiFi 覆盖的地方，或者您说您这个流量不限量啊，这个土豪啊，有钱，咱就可以通过这个视频来收看咱们的节目。 嗯， 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看到我们啦。你也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房间”，也就能够通过这个房间里头发弹幕和我们互动啊。 嗯， 通过这个视频直播看到我们。嗯， 然后我刚刚说了一下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啊，感觉其实我们的这个方式还是蛮多的。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当然了，你们一定要感兴趣一定要感兴趣。然后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艺术留学的一些问题。 是的，我们请到了两位学习艺术设计专业的 对 行业的这个两位同学啊，两位学生和一位老师啊，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关于艺术留学。先请两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胡楚凡。 其实听万山给大家打招呼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陆超。大家好，我是陆超。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明天会更好。 明天会更好，真好啊。 刚才在上半个时段，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万山个人申请留学的一些经历和他一些问题。 万山也和我们分享了很多他的经验啊。那咱们现在再来看两个关于这个各种各样的艺术留学的学生的作品集吧。第一个视频呢是关于是一个人申请这个美国的一所学校的一个作品啊，是一个实物的拍摄，我来看一下。 刚刚看的这个片段呢，就是申请留学的时候的一个作品集。 我感觉这个就好像是我们刚才所聊到的插画这样一个门类，是吧？ 它可能更偏平面设计，我看上面它的那个英文写的。对， 这是一个申请研究生的还是本科生的作品呢？ 这个应该是更倾向于本科生的，因为本科生来说，我们对于它每个项目的例题要求不是很高，它只要把它从在高中阶段所有想要去做的、想去实现的去完成，有一个基本的模型、基本的形式就可以了。对于主题上面来说，包括调研上面来说，没有过多的要求。 那我想问的是，就是如果我现在是大学本科毕业，我想申请国外，那我可能我觉得我目前的水平申请不到硕士，我还可以申本科吗？ 你可以申硕士预科，当然也可以申本科，但那样的话不是有点亏吗？你等于如果再要再读3到4年的时间。 对就是还可以申预科，预科的话可以直接转到这个硕士吗？ 如果在预科学习中就是合格，然后并且语言也达观的话，都可以直接通到硕士。对， 咱们刚才的这个 是吧？ 对的。 咱们刚才在资料里也介绍了啊，这个咱们现在国内出国留学的，其中80%多啊，都是这个去读硕士研究生。护老师作为一位老师，你是更加的推荐大家是本科是出国留学，还是更加推荐研究生在出国留学？ 我觉得要看每个人的性格。对，因为也要看你的目的，比如说像有些家长他就希望自己孩子早点出国，更融入国外的环境，可能有希望，甚至希望他们能够在那边扎根，那肯定是本科这个时候走更好。而且本科他有一些课程，我知道在招生的时候他有一些本科预科，他是无专业跨项的，等于说你在这个一年之中学完之后，你可以确定自己的专业，然后你再去进行学习。而且如果你要是想做纯艺术方向，因为我们刚刚很少聊到纯艺术，他因为他没有什么就业面嘛， 嘛。 对， 如果你想当一个纯艺术家的话，肯定是在国外待的时间越长越好，因为回国之后艺术的环境跟国外有很大差异，你在国外尽早立足会回国也会更好一些。如果只是想做一些更面对商业环境的，想要去就业的话，而且家里预算有限，可能是硕士来说更经济划算一些。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是要硕士出国留学的话，需要大概准备多少的预算呢？ 我刚刚还跟万山聊这个话题，因为我自己也去问了很多人，我说你们去那边到底花了多少钱，他们自己都说不出来数字。我算了一下学费加，如硕士的话一年半加生活费，感觉至少要40到50万，30-40万 差不多。 对，最基础，但是上限的话可能就没有上限了，要看每个人的花费能力。 咱就说光说学费的话大概是多少钱？ 学费的话每个学校是不一样的，我听到最便宜的还有万山说有个10000英镑，但一般是19万人民币左右。不是那个最便宜，一般来说，然后更贵的话有30万的， 就是 一年的学费，还是说这一年半的学费，总共 一年 的， 而且很多都是两年的学科学习时间 啊，就是所以说这个花费对于普通的家庭而言还是 挺高的 啊，还是挺高。所以说在出国留学之前还是要想清楚这个问题，就是你到底这个出国留学能给你带来的这个收益和你付出的这个成本是吧，它这个边际成本以及你的沉没成本是不是能够成正比，或者说能够带来多大的效益，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当然了，咱们就事论事嘛，就这个出国留学，咱们更多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学到更好的本领嘛，是吧？这也是我们出国留学的这样一个本来的这个目的所在吧。那咱们刚才也聊了很多关于这个艺术作品集的创作的制作啊。那我们现在通过，比如说咱们通过了艺术作品集这一关，那之后还需要面临什么问题呢？ 作品集做完之后就做申请工作了，一方面是做一些文书工作，如果你有中介的话一般他们会帮你就是辅导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的本职工作另外一部分就是做面试培训。 面试培训， 对，就像您刚刚说的，很多的留学生他们的基础英语是很差的，所以我们要辅导他们去说正确的话，包括用一些正确的英语去说正确的话。因为很多学生他在看到真正实体的外国人的时候会真的非常害怕和紧张到 其实说实话这个我是有经历的啊，这个我是有经历的。早年我在申请就是研究生的时候，当时去了人大申请研究生的时候，他们曾经让我用英文说学术构想然后我就经历了我人生中最尴尬的10分钟，真的，我就突然发现我们好像啊，你考过的4-6级是吧？有可能再优秀一点的同学可能考过的这个托福或者说这个雅思7.5分8.0分的但是真正当你涉及到专业的领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词汇量无比匮乏。 就很多专有名词你说不出来， 没错， 不知道怎么说。 那这个面试培训都需要培训什么？ 首先第一方面我要帮他整理他所有作品集的基本逻辑，因为那些老师他们会比较关注你为什么做了这件事情，你是怎么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为什么有意义，所以基本逻辑全都要捋清。然后 老师问你咋想的到底，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未来到底想来干啥，你未来的前景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然后你对我们学科有一样什么样的理解，这个是最最基本的问题。然后再做很多细节，就是你所有的作品里面的细节准备都要给准备到。对，所以等于整个面试培训一方面是在捋逻辑，另外一方面就是帮他们顺英语，因为这些东西可能他们连中文都没想过怎么说，如果一下子在英文面试的情况下可能就完全卡壳说不出话来。 那你们一般会给大家做一个模拟的面试吗？ 对，而且会模拟很多次。 那英语成绩比较好的同学，英语底子比较好的同学在这方面的优势大概有多大呢？ 巨大吧。因为很多老师他甚至会因为你的英语能力表达能力非常好而愿意去录取你。对，因为他更能说清楚你为什么想去做这件事情，而有些学生他很紧张之后他说不清楚我为什么做这些东西，可能你的准备时间很长很充裕，但是老师看你作品集的时间可能只有10分钟。 但是我之前听到过一个说法啊，就是说这个越是做这样的面试这样英语的运用的时候更多时候你的这个英语说的标不标准可能是其次的你说什么 反而是更重要的，是这样吗？ 对的。 我们之前我记得就之前看过一个关于各个企业家说英语的这个水平的对比，其中当时的那个因为评价这个的是一个英国人，然后这个人就说马云其实说英语说得很好，为什么呢？不在于说他的这个英语的发音多么标准，而在于他总能够说出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有点的东西 在里面，所以说他就认为哎他的这个英语就说得非常的好。那相反呢，有很多人这个英语的口语是说得挺好的，但是他总是在重复一些正确的废话，所以说就会可能让别人 听起来觉得无聊了 啊，可能在我们的面试培训中也会有这个问题存在啊。 对，万山就是个例子。 那万山在学英语，那万山你的例子是正面的例子还是反面的例子呢？ 就万山在英语培训中，他特别喜欢重复，就是在前缀里面加很多的从句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就很多废话，但半天进不了主题。 那后来是怎么样改正这个问题的？ 后来好像也没有怎么改正，就是靠我的热情去融化那些老师们。 是氛围流是吧？ 对对对， 这就是我去融化、 就是、 融化他们，用爱感召他们。 对对，不管我怎么表达，就是一定要明白我的意思。对。 就是我即使我说了一大堆废话，但是我最终还是能把我想要说的这些东西全都想要比如说一二三四五这些点全都说出来，然后让老师感受到。 对，但我觉得这样也很自然，就是你说的特别完美，就像背的一样，像模板一样，他可能就会觉得你可能受到了什么机构的培训啊，或者是这个东西不像是你自己做的啊，这样子。 那受到机构培训在老师看来是一个减分项，是这样吗？ 当然，因为他们认为所有准备应该是出自你自身的嘛。如果你自己准备就能做得这么好，你当然可以来上这个学校。但如果是机构的话，我不可否认有些人他是做代做的方法。 代做的方法。 对，所以这样的话他可能不太清楚这个东西是你做的嘛。 那比如说这是指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作品集是吗？ 对的。 代做就是完全机构包下来，就是我帮你做，包括设计，包括所有的东西都 我。 据我 所知，好像机构没有干这件事，都是个人干这件事情。因为机构学生太多了，我每个人帮做根本就。 但这其实涉及到一个学术 诈骗、 造假的这个问题，是吧？学术造假的问题啊。那像这样的 情况多吗？ 多吗？ 沉默。 我是身边没有见到过，但是我觉得我听说过还是挺多的。因为我有听说过，因为代做了以后，然后那个学生进了很好的学校，但是到了那边学校之后，那个学校发现这个学生的专业没有作品集中那么 好， 就被清退回来了。 啊，这就是吧东郭先生滥竽充数是吧？你可能你这个拿作品集的时候可能还看不出来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当你真正去见真章的时候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存在的啊。那对于 代做的那些人一定都很有经验， 是 很有想法。 那是肯定的。 是不是也都是国外留学回来之后的？他们可能更知道那边老师喜欢的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我觉得代做的人一般，他们因为他们长时间代做，然后他们代做很多学生，很多东西都是大同小异的，都是模板化的东西。比如说他知道怎么排版是最好看的，但是他可能给很多学生都是这么排版的。所以在每个学生的作品集上就没有什么个性化的表现。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做一个作品集中的收获，刚才万山也聊了很多啊，做这个作品集让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都产生了一些变化，是这样吗？ 对， 所以说 好像颠覆世界观一样，好像你说的。 所以说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不光是我需要做出来一个作品，让拿到这个 offer， 让那个让这个老师们给我这张去往这个美国或者英国的船票。更多的时候是给我自己的这个艺术的这个生涯也是增光添彩的这么一笔，对吧？ 对。 所以说咱们也来看一个啊，也是给他的这个增光添彩的一笔吧。啊，也是另外一个人的艺术生涯。 的，您刚才看到的就是一部艺术作品集啊。 嗯， 这也是我们从节目开始一直到现在聊了很多遍的东西。 艺术作品集、 啊、艺术作品集、嗯，可以见得这个东西对于一个有志于出国留学的艺术生而言是多么的重要 啊， 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东西、嗯、这一部艺术作品集应该还是以这个插画为主要的表现方式，是吧？ 是的 啊，可以看出来还是很后现代， 而且它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内容， 对， 比如说有比较抽象的东西，也有很多很写实的摄影的照片啊等等这些东西出现。嗯 嗯、是的、嗯啊， 那像这种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集，可以申一些，比如说可以申多个专业吗？ 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它可能更偏向申美国方向的， 嗯， 因为它是更注重形式上表达的。 嗯、 因为我们自己有培训插画专业，它是更培训叙事性，就是我整个插画可能是要画一个故事出来， 嗯、 然后这个故事它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嗯， 对，嗯，它这个如果要申请的话，我觉得比较像美国本科插画专业和平面专业类似这样，它是可以申多个专业的， 嗯 嗯， 对。 那这样的，比如说咱们拿着作品集啊、 嗯、 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是做出来了，嗯、然后走出了国门，去人家那边去面试也通过了。 嗯， 在这之后拿到 offer 之后，还需要做点什么？假如说你是一个有志于出国留学的艺术生， 考英语， 对，考雅思的分数，就是。去出国留学，他对于雅思都有一定的要求的。 嗯， 你没有考过这个雅思的分数，那你就不能去上学。 那一般情况下啊，这比如说咱们就是拿，比如说拿万山你拿到的这五个 offer 而言、 嗯嗯， 最低的需要这个雅思达到多少分？ 最低的其实一般要求都是六分吧。 六点五， 但是如果你没有达到6.5的话，你可以去上他的语言班。 嗯， 语言班有根据时间的长短，可能有6周的、8周的，所以他要求可能就是5.5分就能入学、 嗯、 这个样子。 就是那如果是我考了5.5分，我要入学，就是要提前上一个6周到8周这样的一个语言班， 就是、 那 到两个月。 差不多。 这也是到国外去上的，还是说 在国外上？ 嗯， 对，因为他。看你的英语程度不是那么的好，他需要你去上语言班，保证你在接下来的过程中能最起码能听懂课。 嗯，上课的时候知道人家在说啥。 对对对， 那如果我考的学校不是英语语种的呢？比如说是意大利的学校。 那你就其实像这种就是比如说像意大利、法国，它比较好的学校，它是有英语授课的。 嗯， 但是你。说是有英语授课，但是其实很多老师他是会有法语啊什么的，就像怎么说，就像你在香港生活，但是你只会说普通话， 对， 还是有点不太方便的。 嗯、 所以说基本上在那边都需要学小语种。 其实我觉得这在我们国内上学也是很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方言嘛。 嗯， 然后虽说大家说的都是普通话，但是普通话也有不一样的普通话。 这其实是外国留学生来中国留学的时候、 嗯、 你是可以就是英语达标、 嗯、 就可以来留学的，不一定非得是汉语达标。 嗯， 但是实际上咱们国内也是这样的，很多的大学理论上是有这个英语授课的， 嗯， 但是实际上咱们也作为大学生都知道，都是这个拿中文授课。 因为你知道，就像我的高中就是我们当时市的一个英语实验学校， 嗯， 然后也是有外教啊等等等等， 嗯、 但实际上上课的时候差不多也是都说的是中文。 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想融入、 嗯， 还是这个话题嘛，咱们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聊过，你想融入当地的这个环境，如果你想在你的这个研究生也好，大学也好，毕业之后有这样一点在当地发展的这样的想法的话，就一定得过语言关，语言方面得是很优秀很过硬的才可以啊、 嗯、 是这样一个情况。 是的，那我们在一小段歌曲和半点报时之后回来接着聊。 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31。我是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雨薇，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青年说。 哎呀，这抢话了。大家好，我是王瑞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青年说啊。我们这个收听收看的方式是通过，如果你想收听的话，可以通过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啊广播的直播。如果您想看到我们的话，也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在直播间中看到我们了。也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为什么要看到我们呢？因为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艺术设计专业的同学啊，学生，还有一位老师， 是的， 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艺术留学的话题。在前两个时段，我们也看了很多啊，这个各路艺术家们啊， 各路好汉们的设计作品， 是的，设计作品可以说是大饱眼福吧，啊，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视频直播来看到我们的节目啊。先让两位嘉宾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万山。 大家好，我是 吴凡。大家好，我是鲁昌。 就一定要把那个事给省略掉。 对对对，就是要玩这样。 是的啊，那我们在前两个时段也和大家聊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个啊出国留学是 学什么 怎么去学，怎么样才能出国留学，出国留学好不好。 对，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啊，那么你去出国留学之后你应该怎么样去学到更多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挺实在的一个事儿，因为咱就从最实在的角度来讲，出国留学它挺贵的。 是，我出去我到底能不能收获到很多东西？ 是的，这个 至于我之后赚的钱能把我上学这点钱 赚回来， 对， 这是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我能不能收回这个成本？ 对 啊，那么作为将要出国留学的万山同学，以及指导了很多这个出国留学的学生的护老师，都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我觉得你要说一定要看，就是从商业角度来看这件事儿的性价比高不高的话，我觉得悬，我觉得不一定。因为很多人抱了很大的希望，就是说我出国留学，我被好学校申请，我被好学校录取了，然后我从好学校毕业了，就我的未来就飞黄腾达了，我把一切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个上面了。我觉得就是你花了100多万去上学，然后你毕业之后马上就能靠着这个文凭挣到100多万，我觉得这个是不能挂钩的。就是这个心态要摆好。 就是首先咱不能这么俗，是吧？就不能光说钱的事儿啊，有时候咱也得去看一点这个诗和远方啊。 对对对对。 那霍老师怎么想？ 我觉得对已经拿到 offer 准备出国的同学，就两个建议吧，一个是好好学，一个是好好玩。好好学的层面其实很简单，因为在国外有时候 tutorial 那些老师，如果你不去推他，一直问他，他可能就觉得我们很好，你今天来了，我点到完事儿就完事儿了。就可能在教学过程中，他对于你，他会给你太大的空间给你去发挥，不像咱们是手把手教。所以他有时候觉得如果你认为这样是好的话，他也会同意你这样去做，那可能你收获就会比较少一些， 就是自主性可能更高一点。老师 国外的老师和国内的老师的这个教学的思路不太一样。 对的，就是自由度更大的时候，你是否能克制住自己不要天天出去玩。 对， 然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真的好好玩。像我认识一个比我还大一届的一个学长，他当时就是特别喜欢冰岛，他就借了很多航拍的东西去冰岛拍，每年去拍了2次。后来他就靠了这个片子回到国内之后就被鄂尔多斯看中，鄂尔多斯让他去拍了一个鄂尔多斯的广告片。就是因为他在那边的时候，他也通过自己的爱好就是旅游，然后加上他自己的专业去做了一些更多的东西，不是停滞不前。 我觉得这是艺术生的一个特权啊。 是的， 是吧？这个生活他的这个玩是能和他的这个本专业是能够挂上钩的。 就像学摄影的人可能走到哪儿就要拍到哪儿。 是的啊，他的玩儿就是学习，学习就是玩儿啊。而且我觉得哈，这个你出国去留学，咱也不能光拿这个金钱来衡量。他有的时候也是对于你这个 知识是无价的。 是的，你这个人生阅历的丰富，人生阅历也是要丰富一些的。 说完还是很肉疼。如果投资了那么多，我到最后我没有办法找一个好工作，然后能就 可能没有那么快回本吧。 对， 就是在几年之内能回本的话，我觉得 他对你的这个回本的这个发展是终身的，是一辈子的事情， 嗯嗯， 没错，是终身的一个学习的大计嘛。那那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国外留学回来的学生而言啊，近两年啊，两位了解到的就业的情况怎么样？ 嗯，据我了解是挺好的，因为我之前我认识很多，就是老板他们也在问我说，你有没有认识这样，就是如果你是从国外知名院校学设计或者学艺术专业回来的话，他们可能会主动问你说，你有没有这样的人，想不想找工作，我们这里有什么什么工作，多少待遇是多少多少，嗯，我觉得找工作是很好找的，你可能更有机会去进一些更好的更大的平台，当然如果我们不计较一开始的那个收入可能会相对较低的话， 嗯， 对，所以我觉得机会确实是更好的。 那 外商有没有做过一些了解？ 我觉得这个还是分专业吧，就是比如说像交互啦、设计、平面设计这些应用性比较强的专业，他就可能毕业以后马上就可以投入到工作，但是如果你学的是一些纯艺啦、插画啦，或者是策展一类的，就这种你给自己立的志向比较高远，那必然它实现的路也就会比较漫长。 我之前是采访过一个中央美术学院，然后本科毕业之后出来自己做了一段时间的，就是在别人的公司去打工，然后又去读了研究生，自己出来之后就开始做工作室做展。然后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路线，和我们出国留学回来之后的发展路线，你觉得是有异同点的吗？还是大部分人都会这样？还是说只是个别？ 就是说对于艺术生而言，是出国留学是主流，还是在国内上学是主流？ 我觉得艺术设计这一块的话，因为毕竟艺术设计是从国外传过来的嘛，所以说其实很多他们那边的知识啊、资源啊什么的其实是比较领先于国内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到国外吸取一下那边的一些资源和知识还是 很重要的， 挺有好处的， 是吗？ 对， 那如果从国外回来之后，会不会想着说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位一样，自己开工作室，然后自己办展？ 我觉得这是挺好的，因为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挺有抱负挺有志向的一个人，就是知道自己的目标，然后按着自己的目标要一步步的走。其实我觉得最怕的就是没有目标，你可能就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那外商你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的目标就是考过雅思。 这是短期目标。短期目标 对，长期目标我觉得就是去国外，然后去那边进行学习之后，学习各种各样的一些专业呀，或者是一些技术方面的知识，然后去拓展自我，去丰富自我。 你刚才说拿到了5个 offer， 那你出国之后就是主要是学哪一个专业呢？ 我最后选择的是还是视觉传达，因为那个 offer 的那个学校是皇家艺术学院，所以我觉得是挺难，他这个皇家艺术学院是连续6年位居 QS 排行榜，就是全球顶尖名校 TOP10 排行榜吧， 不是第一吗？ 对，就是第一名。连续6年获得第一名，所以这个学校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我觉得能拿到这样一个学校的 offer 是挺难得的，就想去那个学校。 其实在考虑专业，就是你选择哪个，像这种拿到多个学校 offer 的人来说，考虑去哪个学校，然后不是考虑学什么专业，然后也会跟学校的好坏会挂一些钩，是吧？ 对，其实在国外学习你学什么专业其实不是很重要，因为不是像你学摄影你就一直都在学摄影。我之前的一个朋友他在学摄影，他说他这2天在学行为艺术，然后也在学拍片子，甚至他的老师是一个 DJ。 就是实际上国外的对于专业的这个分隔和咱们国内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 可能国外的这个专业的分隔更融合一些啊，咱们国内可能还是觉得要精 更专一些， 更专更精一些啊，可能不论对错吧，但是各有不同， 对， 是吧？那对于我还想问霍老师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可能是从事这个艺术生培训啊，出国留学的培训也有几年的时间了。在这几年的时间，以你的这个切身经历来看，这个去出国留学是变得更简单了，还是更难了呢？ 我认为是更简单了。 更简单了，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在国内这样的培训机构在日益的成熟，我们不断的对国外他们的教育方式以及他们对于艺术了解更加了解。另外一方面不可排斥是像国外的一些比较知名的院校招生上，他们是不断在扩招的。因为他们自己本国的生源可能并不够他们所去吸收，所以他们会对国外的学子有更多的包容量。像我刚开始进业界的话，可能这个专业他一年只想录两个人，但是我们现在一年能进去十几个人，包括我们一年一年招生状况也都在变好，所以我觉得肯定是会越来越容易的。但是在这个相对的容易下来说，国内的竞争也会更加激烈，因为家里家境还可以，想要去出国深造的人也会更多。 就是僧多粥也多了啊， 对， 是吧？ 对， 就是我们总体而言，这个市场是在不断的向前发展的。 对的 啊，那这些年，那根据您的这个感觉啊，这些大学生们啊，这本科生们毕业了之后去国外留学了，啊，在国外留学一般是留在国外的人和回国的人的比例大概有几开呢？ 哎，说实话，我认识在国外留下来的人也就那么几个， 很少。 在国外留下的人其实凤毛麟角，很少的。 主要是英国不太好留，英国不像美国，它对于这叫什么叫特殊人才或者艺术人才，它的这个名额有那么多。 就是相对而言，相对而言，这个英国留下来比较困难。 对对对 对。 那回国之后一般的情况下咱就拿这个万山学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艺术叫做 视觉传达 啊为主，那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学视觉传达的都回来做了些什么，什么行业，什么职业？ 什么都可以做，我觉得，就是 设计相关。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在国外更多是丰富自己、拓展自己，不一定你在学了视觉传达，你回来就要做视觉传达。我觉得，可选择路特别的多。比如说，你可以去做展览方面的东西，甚至可以当一个独立艺术家，甚至你可以把这个当做你审美和眼界的基石，去做一些你更想做的事情。 那在这个包括我们很多的学生去申请啊，从这个申请的从开始确立下这个下定决心，然后到这个做艺术作品集，再到去面试等等等等的过程之中，这个艺术的培训机构能够为这些学生们带来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点是教会他们如何去那边可以自己开展项目。就像我说的，很多我之前有很多人去咨询过我，他们想要自己去做作品集，然后他们自己也是比较好院校出身的，但是他们在做作品集的过程中，他们会发现自己申不到学校，可能很大原因一个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老师想要去了解的。另外一方面，可能他们在准备的时候，他们有自己的心结，可能他们觉得好看更重要，像我之前所说的。所以中介带来一个是给他们自信吧，因为如果有一个老师带着你走说这样是对的， 那就是比如说你们这样的培训机构和中介是有什么区别没有？ 中介他可能只是帮你做申请工作，就是文书，然后你适合申请什么院校，他对于作品集的辅导可能是比较少的。像我们是，其实像我们的话，我们是主打的就是培训，我们老师其实比销售要多的很多， 就是立足于本专业来教会学生们去做一些事情。 对的。 那像就是机构的这些老师们大多都有留学经验吗？ 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有留学经验 啊，每个人必须要有，所以才会更加知道那边需要什么东西是吗？ 对，因一个是他们能更了解那边所需要的什么，然后他们才能带出带对口的学生。另外一方面，他们也会有一些更多的想法是可以跟进的。对， 然后也可以跟学生沟通，是吧？ 对的， 对。其实还想就是问当时的就是万山以后有没有一些打算呢？比如说你出国留学了以后，是想留在国外呢，还是想回国之后发展？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回国发展，因为说实话那边的那个学术氛围是非常的不错，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有故乡感情的人，我觉得在那边我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就是那种文化圈子啊，我不是特别的适应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未来我如果能回国发展的话，我在这边会能舒服一些。对， 就还是想要回来再做一些自己喜欢 的 事情。 其实很多的时候，包括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啊，这个咱们中国是派出留学生， 派出 不是派出吧，就是留学生 回国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是的、 啊 嗯、 其实这个事儿也是需要分两面来看的。 嗯嗯， 一方面就是来看的是咱们一方面国内的这个机会可能会比较多。 是的 啊，国内的生活可能会让你比较习惯。 嗯 啊，这也是我们很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 嗯 嗯, 嗯，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可能就是我们的留学生在当地的融入的环境融入环境的情况比较差。 嗯嗯，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对于万山而言他是想去选择回来 回国 而言。 嗯， 回国去发展。 嗯，国外的留学生，嗯，我们很多时候经常会聊到说，我出国留学之后，可能我也不，嗯，也能学到东西，但是具体能学到多少，要看自己有多自觉。 是的。 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可能是镀了一层金，结识了很多，可能跟你有共同爱好的，然后有同样家庭条件可能都匹配的这些朋友们，对你以后的发展有很好 的 帮助。 对你的眼界 的 提升， 对对对， 很大的一个帮助。 嗯，也是你人生的一个很好的体验。 所以说这就回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了、 嗯、 叫做让梦想照进现实的艺术留学、 嗯、 其实从曾几何时啊， 你也想过出国留学、 这个、不是，这个我是从来没想过的这个留学嘛肯定还是非常这个精英化的非常 嗯嗯 非常高端的一种教育模式。 嗯 啊，随着这个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 嗯 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 嗯 啊，留学这种方式开始慢慢的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开始成为了一种比较常见的教育方式。 我觉得为什么现在出国留学慢慢的变成了更平常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大家出国很平常了。 是的， 像以前、啊、出国可能对于国人来说都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嗯 嗯， 所以说艺术留这个留学嘛，可能对于很多我们小的时候、 嗯， 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梦想， 嗯， 是吧？如果觉得以后能够走出国门，那是一个梦想， 嗯 啊。但是当我们真正的到了这个时间段，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 嗯嗯 啊，这个艺术留学帮助我们把梦想 照进现实， 让我们对，是我们今天节目也是点了一个题吧，我觉得。嗯、 其实在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傅老师，嗯、就是说学艺术想要出国留学的这些年轻人，是男生比较多还是女生比较多？ 女生比较多吧。 嗯， 对，普遍是女生比较 多。我觉得这个东西，咱们两个人也是应该有这个切身体会的。 但你读研了，我就没有啊。 不是，就是从最早的时候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像我跟雨薇都是肯定都是经历过艺考的人啊。艺考的时候就是女生要比男生多的。 对 对, 对, 对。 我当年我记得我艺考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信心来源就是，哎，男生少，是吧？嗯。 那出国的这些申请学校，老师们也会因为说可能男生比较少，因为我们当时艺考的时候就是可能男生比较少，然后竞争压力就小，然后大家的这个心情啊，然后对于考试这件事情所抱有的这个想法也没有那么的紧张，像女生竞争很大。那出国留学这样的男生和女生的这个竞争比会根据性别有一些差异吗？ 因为在国外他没有因为性别去设比说我们要招多少女生多少男生， 嗯嗯， 所以在竞争上来说肯定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比如说像我们中介是一堆小伙伴在一起做作品嘛，那肯定男生就相当于一个团宠的地位嘛， 啊， 对吧？就是如果他有困难，很多女生就会来帮助。 其实在国内也是比较特殊的专业才会有这个男女招生比例的这样一个限制， 像我们专业 比如说播音啊什么表演啊这样会有、 嗯、 偶尔会有一些，像国外不是，比如说国外就是很多的这样大多数的艺术设计行业是不会有这个问题，这个区别度在这里的、 嗯、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我们所熟知的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些艺术家设计师都是男性，而女性可能我们在大众的理解的范畴之内的这些杰出的设计师可能是我们不知道啊，那可能数量比较少，这是以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其实不光是艺术家吧，我觉得哪怕是化妆师， 很多 化妆师，咱们平常好像看见男生化妆比较少，对，但是真正好像做的比较厉害的化妆师还 是 男性居多啊，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在艺术范畴里面主要是研究的话题不一样， 嗯， 比如说像万山刚刚说那个女鬼项目，女生其实很多他们都会想要做更关于女性主义的话题， 对， 是的。 而男生像比较有名比如说徐冰，他可能想探讨中国范围内的问题， 嗯， 那可能在 探讨的主题本身有些侧重点之后，大家会关注的人就会不一样，所以他们获得的资源也会有些不一样。但我觉得这个情况在慢慢的改善。 是的， 对。 这个东西可能我们如果说深了，可能是一个男女平等的问题，是吧？说的浅了，其实就是各自人各有志嘛，性格不同， 对 吧？人各有志，性格不同，我们可能不同的人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啊。那咱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吧，我还是想让两位嘉宾再用简单的这个话来总结一下，让万山来总结一下这个拿到这个些 offer 的过程之中最大的心得是什么。突然 觉得我觉得吧，最大的心得其实就是自我成长，真的。因为我之前在大学里就是其实还是挺爱玩的，就是对于设计啊艺术啊这方面其实没有很多的关注或者是很多的投入在里面，然后经过这些学习我之后发现原来把社会问题和艺术问题连接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让我变得更加成熟，我长大了。 对，就是关心的点更多了。 对， 是的。那霍老师对于有志于去进行艺术留学的这些学生们有没有什么寄语吗？ 我觉得如果在家庭情况就经济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出国留学还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它可以扩宽你的眼界，让你学到更多知识，但同时其实也是你人生中非常宝贵的一次经历。 是的， 你可以去接触到更多的东西，可能在之后人生中就比较少有这种机会了。对，所以我觉得，而且准备这个过程中，我也确实看到像很多像万山所说的同学们的蜕变，他们可能一开始就是很懒，就是想出国有这个想法，但到最后他们可以侃侃而谈，说我为什么想要做这个，我学会了什么。我觉得这是就是在这个准备过程中和上学过程中本身就是对一个二次成长吧，我觉得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就是在准备这个申请的时候，其实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种成长，也是一种蜕变，他的思想会变得成熟了。也是又就像万山刚刚提到的，长大了。其实出国留学和回国就业这两方面之间，在我们国内目前来看的话，出国留学有留学经历的这些同学们，可能回国之后找工作，我觉得是更好找了。 没错， 因为我们所了解到很多地方，尤其在北京这个地方。就拿我之前所面试过的一些单位来讲的话，可能有出国留学的一些经验经历的时候，他就会给你，我们最关心的在北京生活最关心的就是户口问题，可能会给你解决户口，这样等等等等，也有一些优惠和优惠权，有一些这个福利 政策吧。 对对对，人才 引进， 对 对 对， 高端人才。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叫做让梦想照进现实的艺术留学。如果大家在收听和收看我们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因为都是年轻人嘛，如果你们有这个艺术留学的想法的话，那不妨想一想你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适合做什么，然后准备好再去申请一下你所想要去的学校， 然后勤奋学习， 然后你会发现在整个准备的过程当中会有一次非常完美的蜕变。 是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还会聊到很多关于青年人的一些话题。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啦。 拜拜。 拜 拜。最善良的时光就像是水一样明亮，记忆里总有人坐在身旁，抚摸着我枯萎的肩膀，对我说红色不该遗忘，温度不迷茫，方向不倔强，不要对我说红色不该遗忘，温度不迷茫，方向不倔强，对我说